喂 ，hello， 好啦，咦，第四节喎，好快就 第四节就三节咋嘛？ 第三节啫咩？ 第三节咋嘛？ 啊，系第三节啫，系啦。 我唔知道你而家系一个钟定个半钟节目啊？ 一个钟， 第四节啦， 第四节啦，唔系第三节啦。 欢乐时光过得太快， 系啊，咁快 唔舍得讲拜拜。 咁啊，系啊，第四节啦， 真系太好听啦！今日两位观众打嚟嗰啲故事， Amy， 你讲埋先，一阵我哋再讲下我哋头先咪后倾咧，你睇片嗰啲感觉 系 啊，你讲埋呢个先。 這個就是2010年，為什麼我記得這麼清楚呢？那年是我移了民之後雪梨最冷的一年，那年夜晚每晚溫度只有3度，咁又系一样啦，七月嚟嘅，我好记得系七月，或者系应该系农历七月啊，冇记错。 系， 因为我系觉得好冻好冻。 啊，系，你同我哋调转喎，我哋夏天你冬天。 系啦，我哋喺南半球。咁发生咩事咧？就系喺其实因为我系租一个嗰啲中文叫咩咧？英文叫 Granny Flat 啊，识唔识听啊？即系话佢喺后花园咧，好似起一个獨立屋俾我哋住，咁收我哋租嗰啲，系嗰种啦。咁咧就包你水电上，乜都包，有晒家私，有晒电器嗰种。咁发生咩事咧？因为佢系喺后边花园，咁佢就会有一道嗰啲我唔识点形容，一道玻璃嘅趟门，有啲似香港村屋嗰种趟门。由横打开嗰种。咁发生咩事咧？就系嗰晚，因为我嗰阵时系放紧 term break 嘅，咁我唔需要教书，咁就真系冻到瞓唔着，冻到系已经冚被冚到个人喐。唔到啦，冲到，但系啲寒气喺地下升上嚟，咁佢瞓唔着咁，我就有个习惯，就好中意 download 晒啲节目，就喺个 M P 4度听啦。咁其实我完全冇谂紧嗰样嘢噶，即系灵异嘅嘢，完全冇，因为系听紧嗰啲搞笑节目。咁啦啦咧，就因为都系冬天啦，咁佢系比较天黑，即系点讲咧，日短夜長啊，咁等啦，咁我就已經望住個鐘，因為我嘅床頭有個嗰啲跳字鐘，咁嗰陣時應該五點幾，咁我仲喺度鬧自己發瘟，我五點幾都瞓唔著，凍到，咁點算咧？咁冇啦，咪繼續聽嘢，咁我一啲都冇諗。突然間咧，因為我嘅趟門對面咧就係屋主佢出花園嗰度趟門，所以我係嘈唔到佢，佢係嘈唔到我嘅。咁發生咩事咧？因為佢咧有個即係我成日叫失敗設計，就係佢度趟門嘅頂嗰度擺得太高，就安咗一盞叫感應燈。咁、那個感應燈我嚟做咩？就係、是、如譬你出去倒垃圾。或者你經過個花園嗰道門入嚟嘅時候，唔會撲死。咁我亦都同個屋主講：喂，你呢個失敗設計嚟喎，你擺到咁高，除非我六尺三嘅啫，否則我次次行入嚟，我都係摸黑，我真係會撲死喎。咁冇一次 work 嘅。咁佢就話：哦，咁我都冇辦法，咁就算啦。咁當我聽緊呢啲節目嘅時候，好凍嘅時候，突然間佢個感應燈就開咗。點解會知咧？因為我裏邊黑嘛，佢外邊光，咁咪好清楚咯。係啦。咁我嗰栋玻璃，因为嗰度趟门，当然玻璃我就会有一个由，因为佢个趟门系由司令去到地下噶嘛，咁当然司令去到地下就会有一个有咁高嘅帘咯遮住咯，因为有 privacy 系啦，咁我就望到好光，咁我就心里边谂，哇唔系嘛，屋主啊房东先生，即系我哋叫包租公，咁包租公早起身嘅，冻死冰冰，我就心里边谂。咁因為佢起身咧，佢嗰度趟門，佢一拉我就會知噶啦，就會好大，我就冇理由會咁早起身喎，因為佢退咗休噶啦，你又唔使翻工，你咁早起身做乜鬼啫？ 同埋個開門你聽到聲噶嘛？ 聽到係啦，咁我就發現到，因為佢平時嗰盞感應燈咧就好慳電，幾秒就會熄噶啦。如果你冇嘢，咁我就點解咁？因為我望住個跳時鐘，點解咁耐都唔熄嘅咧？咁我就有啲驚啊！嗰下我唔係驚鬼啊，我係驚有賊啊，跑入嚟。因為我哋嗰啲澳洲嗰啲屋咧，嗰啲平房 house 咧，嗰啲 fence 即係 between fence to fence， 即係一間屋同一間屋嗰啲咧，係好矮嘅啫。 係嗰啲欄杆一踢就爛啦。 係同埋佢可以擒到入嚟噶，擒入嚟噶。你揾張凳已經擒到入嚟噶啦，或者你嗰啲跨欄叻啲人都擒唔到。咁我有啲驚，咁我即刻就攞個手提電話。準備開手提電話就諗住有啲咩事報警，有人驚入叫門，咁我就喺有諗緊驚嘅時候咧，咁我等咗好耐，嗰盞燈仲係開住，咁但係乜嘢聲都冇，因為咧我嗰個對出嗰位咧係有啲石屎地，如果有任何重量嘅嘢行咧，係一定有聲，除非你輕功嘅啫。咁我就聽啦，即係我即刻當然我即刻掹咗嗰個耳筒，唔好再聽節目，就聽，因為我驚嗰陣時，我係驚有賊。 我等了很久，我看着个钟已经有五分钟，跟着失惊无神，最恐怖的情景出现了，就有一嚿嘢系唔系行埋嚟，系黐埋我嗰个玻璃嗰度， 嗯， 贴埋嚟， 系，因为咧嗰、那个我都话嗰个落地嗰个玻璃嗰同嗰诶嗰栋门咧、嗯，应该系 standard 嗰只啦，即系六尺几七尺嗰种两米嗰只啦，两、嗯、米以上嗰啲，咁佢嗰个人嘅高度咧，应该就系一半度， 嗯， 咁我就即时肯定就。100% 知道佢唔係人，因為第一冇行路聲，第二有乜理由會貼埋你塊玻璃度啊？即係證明佢係知道我未瞓嘅。即係所以神有神通，鬼都有鬼通，係絕對係。咁我就咦真係喎、啊，跟住哇又係一樣啦，同我上次喺呢個見到小腿嘅感覺一樣，心跳唔知快到不得了，開飆汗又好凍，變得開始好熱，因為你個人驚到不得了。跟住哇，跟住我喺度等。佢真系唔走啊，因为佢贴到好埋咧，因为个影系好细嘅。如果你个人去远啲咧，因为外边光里边黑嘛，佢黐到好埋嘅时候咧，哇！你系望到晒，佢系好似控埋嚟，想经过嗰、那个window 嗰块玻璃同埋，系啦，希望望下我里边做乜。我系惊到咩都做唔到，即系咩到。咁嗰阵时我就谂，我同你真系斗长命咁。因为我嗰块玻璃就系向东面，我就等晨光第一线，我就等紧啦。我因为澳洲系大成日都好阳，大部分时间都好多阳光，我就等等。我真系睇住个钟，六点十分，我仲记得系六点十分。 嗯， 一道晨光打埋嚟，我睇住佢个影系跨栏快到不得了，跳咗个隔篱个 fence 度。 哇！ 即系去翻隔篱屋咁样？ 即系喺隔篱屋过嚟嘅喎。 是啊，咁我因为咁我嗰时仲系惊紧，咁我唔理啦，咁、我都要瞓噶，咁好啦，因为天光先去瞓，咁我瞓咗唔系好多个钟，到我谂我十点几就扎醒，因为我惊得滞都系，咁、我扎醒嘅时候咧，我就即刻就出去睇下个 fans 有几高，个 fans 即刻就攞把尺去度，都系六尺几，正常人系一定跨唔过。 佢仲要攞把尺去度咯？ 喂，嗰阵时天光啦嘛。 系啊，我就够胆出去睇，我就预知，其实咧怀疑嗰个包租公都知道，因为包租公成日问我：你度咩啊？你见到啲咩啊？我冇嘢。你见到啲咩啊？因为咧，佢哋嗰个包租公、包租婆系三十几年前由广州移民嚟，佢哋无神无鬼论。但其实我知道佢哋信，点解我会知咧？ 嗯， 嗰件事发生之后，我冇讲到，因为我个包租婆一听到我讲，听到我听鬼故，佢都唔中意，佢就话：你听鬼故唔好咁大声啊，喺间屋度。跟住我话：我 OK OK。咁我谂佢唔系好中意呢啲嘢啦。咁我就成日插住听。咁有好耐之后发生呢件事之后咧，我包租公有一日竟然问我。佢喺二楼，因为我都话佢嗰栋趟门下边就系佢出花园嗰个位置，就系佢个食饭嗰个位嚟噶嘛，就对住我度趟门面望门对门，所以我度门望上去就系佢间房个窗嚟嘅。佢同我有一次夜晚有人喺佢个窗度敲， 二楼敲佢只窗， 系咯？点啊？ 系 系 出边冇任呢度系冇任棚嘅，澳洲嘅屋系冇任棚嘅，系冇嘢企，佢就问我。佢竟然問我啊！你估，因為夏佢嗰時係夏天嚟，佢發生，佢話會唔會係夜晚啲雀會敲我？同佢講，我心裏邊諗你都白痴嘅，雀瞓覺噶嘛，瞓曬。咁我當我冇應佢，我就望住佢個樣好詭異嘅眼神，我微微嘴笑，我唔出聲。跟住佢就點解會人敲窗？跟住我同佢講話，哦，咁啊 standard 答案啦，你聽錯咯。 係。 点应你？因为你唔话唔帮我听，你唔信呢啲嘢嘛。咁但系我信，因为我见过啦嘛。我真系见过兜口兜面咁样。咁我当然我冇同佢睇翻，因为佢都估到，因为我净话嗰次见到嗰个影，搞咗成个钟之后到天光走。我系第二日佢无啦啦见到我，因为我系喺度抹屋嘅时候，佢见到我将串佛珠挂咗上个帘上面。食鬼！因为我平时唔会挂啲嘢，因为我觉得哇。 你以为啦，佢哋都几信啊！我好多年前啊，外父死嗰阵时咧，咁你佢哋无神论噶嘛，冇人敢接近佢嗰、那个我哋嗰架灵车噶。 哦， 同埋佢，我嗰阵时我有个喺广州咧，系咪广州嗰度边度咧？总之嗰度有条嗰条河咧，可以流落嚟深圳河嘅，即系东莞未到。东莞唔系嗰度叫咩沙井定咩咧？咁佢哋嗰个人卖木材噶，咁啊卖嗰啲夹板嘅。 系， 佢有一次直情见到有人钉咗个板嗰度， 以一个人， 佢埋去，佢埋个仓嗰度攞嗰啲夹板俾人啊！佢见到有人钉嗰个墙，钉嗰啲板度，因为嗰阵时文革咧，啲人好兴咧，钉咗你喺块板度就抌你落河，然后慢慢浸死嘅。即系通常呢个人，你钉咗你块板，你咪反转咯。 好残忍、啊！ 上边你个人重，你个人重啊嘛，咪反转咗。 冇错。 咁咧，嗰啲水流到落嚟嗰阵时咧，你反翻转啊，啱啱好啊，你见到人钉死咗喺下边啊，涨晒噶。 哎呀，好核突，好变态。 佢哋见到， 见残忍， 见到块板有个咁嘅嘢，叫佢老细入嚟，跟住唔见咗啦。 突然间消失咗又系。 系啊，因为后屘佢问翻先知，原来佢嗰个老细咧，以前系做红卫兵。 哼，哦。 系啊， 即有份噶啦，就吊住佢尾啦。 你唔好以为佢哋唔信啊，佢哋几鬼信啊。 不过好似佢哋官方系禁佢哋讲噶嘛，禁止噶嘛。 大陆唔准讲鬼故噶嘛，冇鬼片啊，大陆冇鬼片噶。冇噶，唔准讲噶嘛。 有鬼片，但系去到最后佢哋会扮翻正系，系人嘅问题嚟噶嘛，或者恶作剧咁。 系啊，佢系啊，妓女都冇噶，佢嗰啲。 系啊， 冇，梗系冇啦，一定冇噶， 一定冇。 伟大嘅祖国。 系冇呢啲嘢， 就系冇。 喂，哇！你呢三个，哇！你嗰三个都唔讲得少嘅。 呢三个，我话俾你听，我未试过听鬼故咧，我个背脊系寒噶咯。 我下次再讲一个水鬼啊！我真系喺澳洲见过水鬼噶，好劲嘅水鬼啊！ 澳洲嘅水鬼啊， 水鬼 好奇怪。 喂，嗱 ，Amy 咧，点解咁样佢会成日同 PM 我咧？ 系 佢好过瘾嘅。我啲片我次次好多时都见到我啲片里边有嘢。 系，我好似咁耐就睇过一段有咯。 吓，你见过几多条有啊？ 我印象中起码两三条都有。 嗯。 我讲翻啦，即系讲翻我个分享一下啦，就系、是、其实我一般就好少睇片嘅，我就系 download 咗个声音，就放落我个 MP4 度，翻工听咁样啦，行街听咁啊。咁我有阵时礼拜五晚冇嘢做，咁我就会啊，不如开下嗰、那个成段片嚟睇下。咁、我就睇，其实睇嘅时候我唔会坐定喺个电脑前面睇，我都会行嚟行去。咁、我即刻无神就系、是、当我食紧面嘅时候望下呢段片，咦？我仲记得嗰个系咪叫沙岭公墓啊？ 系啊， 即系嗰段片咧。沙岭公墓之前有一段就系你去一个坟墓嗰度做一啲灵探。咁、我仲记得你哋烧嘢喺度烧一啲冥强衣纸嘅时候，我系见得好清楚，有一个人企咗喺佢自己个坟墓后边望住你哋，但系佢企嗰时个样好诡异，就系似鬼片咁，佢系由个坟墓下边咁伸个头上嚟嘅。 吓， 系啊，伸个头上嚟。企喺度，但系当然因为佢个坟墓遮咗佢下半身，我睇唔到佢有冇脚。咁、当然因为你影嗰段片有啲远，我睇唔到。其实我好想望，其实坟墓张相系咪嗰条友咧？系咪就系嗰个企咗嗰人？系好清楚望住佢哋。咁我就知佢，因为佢系着黑色衫，一个阿婆嚟嘅，佢系女仔嚟 嘅，好似系女人嚟嘅嗰个墓。我哋喺挨住嗰度做嘢，喺度挨住喺嗰度倾偈噶嘛，喺度讲噶嘛。 咁我就已经觉得，哎呀，死啦！又见到。咁、第二次就係嗰沙嶺公墓就見到四個，因為你有個涼亭㗎嘛，咪話係咪我唔記得咗仲有一位嘉賓，我唔記得咗係。 老表。 老系啦，老 表脚都软埋，同阿恒水。 佢话好劲，佢系咁讲，不断话好劲，好劲，顶唔顺，头痛。 系啊。 咁其实你哋做紧节目嘅时候咧，佢咪有个凉亭，咪有啲人好似嗰啲，我唔知系修路工人定系咩咧，佢咪摆晒啲遮喺度晾遮嘅。 系唔系修路嗰啲喺度打理嗰啲嘢嘅？系啊。 系啊系啊，应该系做可能系做份即系嗰啲打理 清洁啊嗰啲系咯。 系啦。咁我就見到，我第一個反應就是，咦咁多嘢擺咗喺度嘅。咁我望嘅時候，因為你有一個鏡頭係影到嗰個涼亭嘅頂，我就見到有四個好似蜘蛛俠咁爬咗喺度，攀住喺度，望住你做節目，即係直頭係蜘蛛俠嗰個動作，係黑色嘅， 咁 睇唔到樣，睇唔到樣，但係好清楚四個係男人嘅身形，係好清楚係一個人形嚟嘅。咁我就已經望到。我就已經，所以我就 PM 你啊！你真係 不得了， 每一次去做呢啲都會，即係可能你哋係裝咗香，或者你要同佢打聲招呼。 冇噶， 佢哋好好奇有冇做呢啲冇啊？ 冇噶，好多時有時冇噶，去到我就理噶啦。 我就覺得你哋好勇敢咯，因為我見到喺鏡頭內四個，鏡頭外唔知幾多個。 咁我就覺得係啊。 我經過我嗰嗱，我拍嘢咧好少即係好少驚嘅。通常咧就好多時榮少同我拍咧就榮少驚。即系冇睇咁大只啊！咁咧就我去到，我记得沙岭嗰度有一度咧，就是、另外嗱，我哋嗰边咧就系嗰啲乱葬岗嚟嘅，得个 number 冇名冇姓嘅。咁另外有一度咧，有条通道，有个玄关啊，圆拱形啊，对联喺度嘅，我就完全唔敢行落去。我好似即系你行到去个路口咧，你 feel 到咧有一班人迎接紧你咁啊！但系你见唔到嘅，你系纯感觉嘅啫。 系，我明 白。系啊，你纯感觉，我系其实 feel 唔到嘅。 同埋有阵时候你会可能系行到行近埋，你会有一种无形嘅恐惧或者压嗰种压力压在头顶咧，你系唔敢再举脚行埋去噶啦。 我系有一次又去嗰啲村民嗰度咧，成山都系嗰啲坟墓，咁我喺路边嗰度点香点脚都唔着。我点烟嗰阵时个机系着过，点香就唔着。 我有一年，我最后一年做鱼腩咧，去喺自己屋企楼下烧嘢噶，我连续做噶。我点解唔做咧？就因为嗰次太惊啦。我喺屋企楼下冇落雨冇风，我点极都唔着。 系噶。 然后后屘我行到去一个地方一个斜路，因为一直你知屋苑咧，佢特别系公共屋邨咧，佢会摆好多化宝桶噶嘛，每一栋大厦下面基本都会有个位俾你摆噶嘛。我是走到没有雷公咁远，是要近一条路，很多树林的，咁我落去黄大仙地铁站的 area 啦。咁嗰度啊，见到嗰度有个化宝桶啦，不如走去嗰度点啦，睇得唔得啦。我初仲谂住是风啊，但后屘我想翻转头唔是风，我一去到嗰度，嘣一声就即刻着，我仲要用紧系嗰只啪制嗰只打火机，唔系用嗰只齿轮。 系 后屘我烧完，因为我赶时间啊嘛，我烧完我高头拧转隔篱。原来是有座庙仔，那座庙仔是平时做法事的，即是超度那些法事的那个庙仔，我以后都不敢再烧了。跟住就 我那次是什么啊？我那次是防风火机来的，有风都不怕的，我就点极都不着。我后来喂 救命， 我发啲嘢俾你啫，但我怕人当收嘢啦，咁佢先做。 不过我嗰次就係、是、我觉得佢哋整蛊我多啲囉。 係啦，其实呢就我有个拍档呢，阿麦 Sir 呢。阿麦 Sir 就夠胆好多嘅，就唔夠。嗱，我叫咗阿超市睇，喂阿超市而家喺出 面。 阿超市下次呢佢就会，我叫咗佢下个礼拜上嚟做节目。 好。 佢呢就係、是、做嘉宾，佢係真係坚到冇。人由佢一条友都可以去嘅， 呢个简直真系超型啊！超型棍啊！佢真系 系咪？佢下个礼拜会上嚟，佢一个人都去嘅。即系我同佢咧，我哋又唔理嘅，边度我哋都溜入去嘅。其实我哋嗰啲恐怖个人嚟灵探，你即系我就唔搞灵探咧。第一，我要负责人哋嘅安全，系咪？即系我又唔系师傅咁濑嘢，我搞你唔掂噶嘛。我自己濑嘢，我识得搵人搞啫。佢濑咗嘢，我搞唔掂噶嘛。咁第二就你几廿人操去怕乜鬼啫？啲咁都走出嚟咪恐怖？ 走晒啦，都已经。 唔系我哋 真系好猛嗰啲。 我去嗰啲恐怖嘅灵探，我系。你系啊，阿 Charles 啊，一个人都夹硬死走去嗰啲咩达德啊，嗰啲咁嘅恐怖地方，一个人入去，去做直播，佢真真够胆死。我下个礼拜，我下个礼拜叫佢上嚟咧，即系佢叫佢做集嘉宾，讲下佢去做灵探嗰啲经验。唔系佢唔系做灵探，佢走去里边做个直播，佢啲台湾朋友中意睇佢做嘅。是啊，喂多谢晒啊 ,Amy 啊，下次你又打电话嚟讲。 你要再打嚟，你嘅故事真係好好听，好有画面感。 你好有嗰啲，你好有嗰啲咩美国片 feel， 一嚟就好清楚，佢嗰啲铺排真係好清楚，好有画面感囉。 其实佢一泰国都有啲嘅。 喂，咁 你下一集一定要再打嚟。 下一集下一集如果超市去嗰个特别工作咧，佢咪系后一集。 好 嘛， 后一集好， 有时间就打嚟。 系啊 ，Danny， 你都系你储埋啲货咧，都多谢你。 我哋有好多澳洲嘅代表，同埋美国嘅代表，仲有一个泰国嘅代表阿东哥。 系啦，喂 Amy， 你记得翻嚟香港搵我哋吹下水。 系， 你几时会翻嚟啊？ 未知啊，翻嚟其实我想搵次上嚟做节目都得噶，因为我已经讲集嘅嘛。 哇，梗系好啦。 好啊， 你知唔知咩？最烦最有靓女喎。 我见到啦，真系靓女同靓仔，你估我会放过嘅咩？真系 多谢晒，多谢晒。 好，今晚多谢多谢晒啲现场嘅朋友啦，啲观众啦，咁啊多谢 Amy 啦，多谢 Danny 啦，系嘛？咁啊，我哋今晚就讲到呢度先，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， 拜拜， 拜拜。